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36集。你叫他屁神。 小少爷的老师这么快就到了？ 秦管家直接去开门，来人却不是秦陵的那个老师，而是许云豪那一行人。秦管家跟秦主任对许云豪这些人的印象不太好，至今还记得前几天他们咄咄逼人的样子。 二爷，秦主任，我们今天是来交接工作的。 许云豪的姿态放得很低。说起来讽刺啊，前几天他们还高高在上，连工作都不愿意交接，今天却主动前来交接。秦主任淡淡点头，不冷不淡的。许云豪等人也没有半点觉得被怠慢，反而恭恭敬敬地弯腰。 那我们就去帮忙做完交接收尾。 他说完，带着两个人刚要出门，门外进来一个人，戴着金丝边框眼镜，眉眼沉敛，可能因为人多，眉宇间有隐隐的不耐。秦冉一直在同程俊、秦汉秋等人说话，似乎是感觉到有人来了，他直接站起来。他来了。这人是秦陵的网上老师，秦管家秦汉秋对他自然是有十足的尊重，直接站起来。 你， 秦汉秋往前走了两步，秦管家连忙去泡茶了。秦汉秋一句您好卡在喉咙里没出来，反而惊喜地开口。 二表弟呀、啊、 表哥。 秦汉秋这么咋咋呼呼的，陆之行也差不多了解了，也没有表现出其他什么情绪，一张脸没有什么表情，但看得出来心情很好 啊。二爷， 既然是亲戚见面，秦主任跟两位股东就不再打扰，站起来。 我们就先离开了。 说完之后，几个人终于看向陆之行，顺便跟他打个招呼。 先生。 秦主任心里还在想，秦汉秋什么时候多了一个表弟，转身看向陆之行的时候，整个人卡壳了。停在他身后的股东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发生了何事。连秦汉秋也转向秦主任。 秦主任，您。 秦主任心里一阵草泥马奔涌，他看着陆之行，语无伦次的好半晌才回过神来。 陆先生。 陆之行性格孤僻，不太爱采访，云光财团28层其他工作人员都进不去，知道陆之行长相的人并不多，但他的大名在 IT 界盛行，其他人不太熟悉，但秦主任这种在业内也算知名的人士怎么可能不认识。 你好。 陆之行顿了一下，然后礼貌地朝秦主任伸手。 我是陆之行，这次来也是跟你们谈谈四维虚拟引擎的问题。 秦主任擦了擦手才敢伸出来同陆之行握手，有些不知所措的。 陆先生，您会亲自参与？ 两个股东以为来的就是秦冉的朋友，眼下听秦主任他们一说，也面面相觑。这来的竟然是云光财团那位大佬工程师，在国际上都赫赫有名的陆之行。别说两个股东惊骇不已，就连站在门边刚要离开的许云豪也呆若木鸡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呆滞地看向陆之行的方向。等等，刚刚秦汉秋还叫他表弟来着。许云豪恍恍惚惚，最近一些天京城传言太多了，有人传言程俊这边倒台，秦冉在研究院继承人的位置也要倒，可眼下现在京城局势复杂， 别说秦家，就连程家、徐家都不敢说能跟云光财团有这么紧密的联系。有 Poppy 跟陆之行在，这份合作案工程一开始就奠定了秦家在 IT 界不可撼动的地位。别说一个欧阳威，就连整个欧阳家都拿秦家没有办法。欧阳威现在也就给秦四爷画大饼而已，从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。这次之后，加入秦汉秋团队的工程大师也会越来越多。许云豪想到这儿，不由全身颤抖。秦家恢复20年前的巅峰，必定不难。他恍恍惚惚走出办公室的门，忽然停在走廊上，不由蹲下来捂住自己的脸，心中仿佛有一把刀在不断地割着。其他人震撼，秦汉秋却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是挺兴奋的。 哎呀，原来是你呀，难怪冉冉能拿到合作案。 秦汉秋这么一说，秦管家跟秦楚任几人也明白了。之前他们就猜想秦冉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大能耐能找到 Poppy 的合作，原来是因为陆之行，那就能想得通了。秦冉没有参与他们的话题，只是侧了侧头看向程俊。我们回去。程俊颔首，秦冉就直接站起来看向办公室的众人。你们好好聊，我先走了。 哎，你走吧。 秦汉秋摆摆手，秦主任跟股东也匆匆跟秦冉打了个招呼，就再度把注意力转到陆之行这边。 陆先生，替神真的会出现吗？ 一堆问题啊。陆之行没有回答，只是看着秦冉离开的背影，见他真的要离开办公室，不由顿了一下。 你就这么走了？ 秦主任同两位股东面面相觑，不知道陆之行这是什么意思。陆之行慢条斯理地推了一下眼镜，他看了秦主任一眼。 你叫他屁神是吧？行。 陆之行转向秦冉说， 你搞出来的事还要再当甩手掌柜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